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平儿是个孝顺孩子，他会好好侍奉你的。 那您是我的 平儿。 跪下，平儿，不要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是你的生母。 我不，这不会是真的。 是，万万没想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平 母亲呢？母亲，你 平儿，这是怎么回事啊？ 爸，您不该生我呀！ 您， 啊，冲啊！ 怎么？ 四凤， 怎么？ 老爷， 二叔怎么了？ 四凤死了。 二少爷呢？ 二少爷也死了。 姑父怎么？ 四凤碰着导电电线，二少爷不知道，伸手拉他一把，俩人全死了。 这不会，这不能够，这不能够！翻译，翻译。 那你不能发呆啊，你得哭啊。 我哭不出来呀。 哎呀，这是没有法子的事啊，可是您自己你得哭啊。 太太别看了，进去吧。 冲儿，你这么张着嘴，你的样子怎么直对我笑？我的糊涂孩子。 翻译，进来。我的手发木，你也别看了。 太太，进来吧，人已经叫电火烧焦了，没法子办了。 冲儿，你刚才还是好好的，你怎么会死？怎么会死得这样惨？ 你要静一静。 冲儿，你该死，你该死！你有我这样的母亲，你该。 这是谁呀、啊？谁在这时候打架？外边是怎么回事啊？ 早上那个鲁大海他又来了，他说他母亲在这儿，他要进来。 那你就叫他进来吧。 是，老爷。 不用了。 不会进来见你的，他恨透了你了。 平儿呢？大少爷呢？平儿，平儿， 平， 曹禺先生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对记者说，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响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您能够了解到曹禺老先生创作雷雨时的心路。编辑北威，主持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经典的故事，精彩的语言，戏剧空间带您进入艺术的世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